我自己无罪，便是欺骗自己。真理不在我们心里，真理不在我们心。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欺骗自己。真理不在我们心里，真理不在我们心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公义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